剧风流寡妇，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2018年1月10号早晨7点钟，在忙碌繁华的大街小巷，新的一天开张了。各位好，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坡上村224。 忙碌又繁华的大街小巷，在新的一天又开了张。阳光落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敲门，敲起了花匠。在街角的店铺里摆个菠萝，在河边听河水沙哑。写过的信被秋天一张张染黄，唱过的歌有谁还在唱？在那棵大柳树门前，你似乎突然间出现。雨断的风声在一瞬间，那些花在大街小巷，在新的一天又开了张。阳光落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敲门，敲起老花匠。在那棵大柳树门前，你似乎突然间出现。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早秀的动物主题曲，但其实唱动物主题曲的这个乐队就是来自刚刚我们听到的坡上村。今天早安到林清醒歌曲之后呢，想来点一下名了。诶，今天有一个人好不容易冲到第一了哈，他说都不记得上一次第一是什么时候了。来看看签到前10名，第一名是太子，恭喜你。第二名五彩斑斓，第三名说句心里话，第四名是格格，第五名爱吃肉的兔子。我们再来看看第6到10位。 好，第6名呢是 Alice John， 第7名呢是我爱五 G 王超，第8名是田七郎，第9名是子航，以及第10名是吕小壮。恭喜以上10位朋友，尤其要恭喜太子啊！这个太子好像跟我们互动挺多的，但是每次签到这种比手速的东西，好像每次没有见到他的踪影。 哎，有时候比比手速，有时候还得比比运气。看完签到情况，一起来关注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 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9度。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们还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与此同时呢，伴随着大风，气温也是一降再降，预计最高气温只有-2度，今天全天都是处在0度以下的。 对，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则是到了-10度啊，这个10度呢，-10度这个级别呢还是有点低的，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双双跌到了入冬以来平原地区的气温最低谷，公众外出特别是要注意一下防风防寒，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电用火的相关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晴天，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是-6度到-4度，相对湿度25%。今天白天晴天，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天，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各位已经聚集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没有关注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依然是有互动话题等着各位。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因为其实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了，每次呢，特别是很多家在外地的朋友，就是回家的时候要给爸爸妈妈呀或者爷爷奶奶家里人都带点礼物， 带礼物， 对，到一年结束的时候来表一表自己的这个孝心，或者说朋友之间呢，新年之前也会互赠礼物。对我个人来讲更不用说了，因为我就是过年的时候过生日 啊， 所以我每次都会收到很多的礼物。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我曾经收到过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而且我觉得送礼的这个时间真的跨度还挺长的，从去年的这个年尾的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哈，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要送什么礼物好，所以呢今天大家不妨交流一下，来看看到底送什么礼物才能最趁你的心意哈。 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也给很多现在还没有主意的朋友呢打个样，想一想说，哎，新年了我应该准备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我曾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这份礼物来自许巍。 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着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动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的碎，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 这是来自许巍的礼物，歌词当中写到，我想有你在身边和你一起分享，也希望自己是你生命当中的礼物。最近有一个90后也是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大礼，这个礼物呢很多人都想得到，这是他的伯乐。摄影大师李平斌宣布首次和90后导演合作电影在流放地，李平斌这三个字真的是很多电影的保障。 对， 其实提到他参与摄影工作的一些电影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像长江图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啊，最好的年华，花样年华等等，七次获得过金马奖最佳摄影奖。 是李平斌的这个，我觉得他的每次的这个艺术的感觉呢表现力都非常非常强，所以呢像如你刚才所说，就是他真的是一些这个电影的这个内容的这样一种保障哈。所以呢这一次宣布与90后的导演合作的电影在流放地呢，是由青年导演张琪自编自导的首部长片，这部剧本呢也是经历了3年的创作，张琪自己也指导过短片《昼短夜长》《四不见》以及纪录片《呼麦艺术探寻》等等。所以呢这部影片呢其实是讲述着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的小女孩随着母亲南下生活的成长经历，听起来好像跟她原来的这种创作有点类似，也是讲述的人物和他们的之间的命运的改变的这样一种关系哈。 其实提到李平斌大师哈，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成就了，选择和一位90后导演去合作，那相信也是这部剧的剧本以及筹备打动了他，可以期待这一部在流放地。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我曾收到过最好的礼物，太子跟我们说收到过最好的礼物是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老爸送的红旗车的车模，当时美得不得了，天天抱着车模看。 是你知道对于男孩来说车模真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价值的存在啊。我有一个朋友曾经有一次准备去买辆车，然后呢他就看中了一辆车的车模，他就问这个销售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车模给我，然后最后软磨硬泡说如果你不把这个车模给我的话我就不买车。销售想了想，这个车几十万你知道吗，车模只有几百块，但是就觉得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这个车模呢， 还比较划算。你知道就是男生喜欢车对应的女孩就是喜欢芭比娃娃，潇潇他就说想想哈自己收到过最好的礼物，虽然说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最喜欢的还是妈妈当时送给他的第一个芭比娃娃。 所以我觉得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因为每次你会发现男女孩那个礼物的那个栏总是会隔得非常非常远，大家喜欢的东西彼此都有点不太认同哈。比如说你要给我的话，我觉得你要送我一个芭比娃娃，我就会觉得非常奇怪的哈。 那当然呢，是 也没有人会送 男孩。摘蛋王世子跟我们说，以前刚开始在医院实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生病的小女孩，然后呢，小姑娘很勇敢，也不排斥自己是实习生，经常跟她聊天。记得有一次查完房，小姑娘把她拉到角落，偷偷给了她一盒巧克力，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礼物了。虽然现在已经不做医疗了，但是感觉这个礼物特别的珍贵。只要看到巧克力，就会想到那个勇敢的小姑娘。 样。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只是在礼物本身，而在礼物背后所蕴含的那份情谊啊，这个可能会更加重要一点点。秦奈说，妈妈亲手做的长寿面，由于远嫁，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再也没有在家过过生日，想念小的时候的味道，想念家乡的味道。 嗯，今天大家的答案都特别的感人哈， 很温情哈。 是，也希望看到更多的答案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我曾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Baby,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What you came for， 这是来自 Calvin Harris 和 Rihanna 的一首歌曲。在这之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大热的电视剧的续集。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好先生》，当时真的是霸屏，很多人都看，我也一直在追着看。 大热电视剧啊！ 对，特别喜欢孙红雷跟江疏影的这个搭档。但是在这部上映结束之后呢，《先生》系列的第二部电视剧作品叫做《恋爱先生》，宣布将在2018年初登陆荧屏，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了。不过这个《恋爱先生》呢，不是孙 孙红雷和江疏影在继续主演了。 嗯，是由金东来出演的恋爱新生程浩。这部戏当中呢，这个主人公呢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却频频帮助他人出谋划策来追女孩。由江疏影饰演的罗月则是专制渣男，在情场上也是一把好手。两个人相遇之后呢，是有点高手过招的意思，上演了不少啼笑皆非、阴差阳错的冤家情缘啊。 嗯， 这次好像颜值 更 加提升一点点。 你说谁呢？你说我们孙漂亮怎么着了？ 我其实非常喜欢红雷大哥了，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 你这样说我们孙漂亮要不高兴了。 京东有点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有点像那种暗暗的坏，但是呢，这个孙红雷会把坏写在脸上，对不对啊？ 也期待这个恋爱先生哈，是围绕现代都市人遇到的恋爱问题展开的。其实题材跟切入点比较像最近大热的《前任三》，大家都很关注这一部，而且他们这个设置很有意思，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实践派，究竟谁会更高一筹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好好先生》。 我们的话题是假，肯定也不会争吵。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就算有情绪也消化得掉，你没有压力就好，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啊，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其实也不算糟糕，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当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扎到你的手从来不曾想要回首，我知道最利落，在你生命触摸，站到位置就不肯走。我知道你懂，会欣赏我的偶尔失控，长不大没什么，完全被快乐，完全被幸福，完全被爱情淹没。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零下5.9度。受补充南下冷空气影响，本市今天仍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双双跌入入冬以来平原地区气温的最低谷，请大家注意防风和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974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这么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好吗，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心在你接心跳的声音，梦梦中的音，跑铃声会听，赶快按下动画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来电 again，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打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一时兴奋很难收敛。 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天气突然没电，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好吗，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上机身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中的音，怕铃声会听，赶快按下动画键，拉上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来电 again。 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连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知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Ring ring ring， 希望听到你说 hi。 拉上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连接，和谁都先浪费时间，口渴也 新的电话打进来了，想要问一下您的是，哎，你收到过最难忘的一件礼物是什么？这也是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小宇宙跟我们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是早餐。我是老师，早课结束之后呢，看到桌上同学带着早餐，可以高兴一整天。 估计是早课之后，这个食堂已经关门了，所以带着早餐的感觉非常幸福哈。张健说，我最好的礼物呢是老婆送我的两个宝贝，啊，他的两次受难为我带来了两个大胖小子，也让我们的生活从今以后的忙碌而多彩。如今呢，两个宝贝，一个3岁，一个1岁，祝愿他们健康成长，也能够希望我和老婆甜蜜永远哇。 嗯，还有 Kisses 跟我们说，自己觉得说收到的最好的一个礼物哈，就是老公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预定了一起出去玩的旅程。 嗯， 这个浪漫真的给的是满分。 这确实满分，而且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哈。 对，你知道男生一般很难去送到女生心坎里礼物的， 嗯， 所以一般的时候，我的闺蜜会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说让我去暗示她男朋友，哎，她想要点什么，这样一定不会错。但真的在没有人暗示的情况下，能够做出这样举动的，一定是一个特别情商高的男子。 这叫闺蜜攻略哈。因为之前呢，我看到这种直男论坛当中呢，大家都聊的是一个是什么问题呢？说，哎，为什么女生这么喜欢旅游啊？然后一帮大老爷们说，嗯，这个好花钱，还不如在家里打游戏比较来的实惠啊。 但是在每年春节前夕呢，很多的游客都想要出去玩，办理签证，很花钱也很浪费时间。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为中国公民放宽个人旅游签证的条件，喜迎中国游客。中国春节也正在成为全球旅游的黄金周。 我们来看一下哈，根据外交领事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截至2018年1月3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呢，增加到了67个。最近呢，包括了新增的加蓬、卢旺达单方面落地签，以及阿联酋是由单方面免签改为了互免签证。另外呢，中国和波黑两国已经签署了互免签证的协定，预计今年以内就会生效了哈。 2017年，中国公民可以免签或者是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增加了6个，包括巴巴多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塞尔维亚、突尼斯、卡塔尔、加蓬等等。我这么一顺念下来了之后，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嗯，什么歌？ 就是接下来这首歌 啊。 更多免签的海岛目的地开启， 啊， 感觉这一首咖喱咖喱应该出一个2.0的版本了。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 Coco、Pineapple、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赏了2017年我们可以去的免签或者落地签的国家增加了很多，这也意味着这个春节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多了。在春节呢，可以送你自己心爱的人或者自己一份出国游，哎，作为一个新年的礼物。当然有更多的人给我们了一些新的启发，这是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收到过最难忘的一份礼物是什么？小敏跟我们说，他收到最好的礼物就是我家宝贝儿，虽然现在8岁了，非常气人。我猜你们家应该是个男宝贝儿吧？你知道，就7、8岁的男孩是世界上破坏力最强的生物。但他说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 是，另外呢，这个我的高傲儿等齐董，这个好奇怪的名字哈。他说：“两位主持人早啊，我收到的生日礼物呢，最重要的是，有两回，一回呢是一个朋友送了我的一个钱包，另外一次呢是兄弟们送的生日红包，共600多。这两回呢让我永远难忘啊。” 啊，反正都是跟钱有关系哈。 果然对钱的数字就会比较敏感一点。 再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吧。可能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蛋糕啊、鲜花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版的礼物。 常规版的礼物。 对，但是比如说像这个旅行，这是进阶版一点的。再更进阶一版的，收到最好的新年礼物。日本的这位网友可能会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 对，日本的网友呢 Chose Down 把2017年的所有的快乐记忆储存在一个玻璃罐内，2018年初会打开重温一下，这个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了。也有不少的网友说要给明年自己准备一项这样的一种礼物啊。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罐子是怎么做的。 其实2017年怎么把快乐记忆储存进去呢？其实就是附上文字说明了这个制作的方法，就是每遇到快乐或者有趣的事情，他就写一张纸条放到这个玻璃罐里面。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再打开回重新看一遍，哇，就一下子回忆起了两个人共同的这个美好时光。比如说自己第一次养刺猬当宠物，小家伙萌萌哒，或者说第一次吃到了一份大餐，觉得哇真的好幸福啊，等等等等的。 对，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不想拿一个罐子来做这么有仪式感的话，其实在手机里面其实每天碰到什么事儿的话也可以记录一下。 但你知道就是手机里面记的话你随时可以看得到， 对， 就没有那种突然一打开罐子所有的幸福感涌上来的那种感觉了。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日本网友其实还是挺会玩的哈。 对，他可能是自己是这么做的，但是同样呢可以把这个效仿到恋人之间或者父母之间，包括跟孩子之间。比如说很多妈妈也会给自己的小宝宝写一些成长日记啊等等等等，都是把这些快乐的时刻像拼图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填在一起，等到打开的那一刻就会感觉到哇真的好幸福啊。这首歌曲来自言承旭，记忆拼图。 去年第一冬季跌倒的彩虹，五月的巴黎香榭大道的微风，当时的你说要记住这一分钟，生日的星期一看我送你11朵玫瑰花，当时的我说我爱你那一秒钟。感动骑着机车去兜风，弹着山南生活的吉他，你说祝我成为音乐家，你最伟大，能看到我做的梦。谢谢爱情把我和你慢慢连接在一起，所有发生的事情在早上不一夜一夜快乐的你，世界没有别人能代替，认识你多久了还是很爱你，爱在记忆的拼图里，另一个城市里我正在想念你，我用你写日记，每个字都有意义，我们的记忆拼图一遍一遍多开心，爱就是两个人的连续剧，请你要相信我，一起看流星，想抱你在情人节的夜里，一起感动骑着机车去兜风，弹着山南生活的吉他，你说祝我成为音乐。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这是来自 Ed Sheeran 邀请到自己的女神 Beyonce 一起合作改编了自己的一首歌曲，而改编之后呢，歌名也从 Perfect 变成了 Perfect Duet， 就是完美改成了 完 美 的 合 唱。你知道，你要是听过 Ed Sheeran 以及这个 Beyonce 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俩平常曲风都那样的劲爆。结果两个人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反而这么空灵哈。 对 ，Ed Sheeran 还好了，有一些就他们俩都有各自的快歌， 有一些慢歌。 对，但是拼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说又琴瑟和鸣的感觉。 对 ，Gentleman 也跟我们说好听，幸福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嗯，我们今天的感觉呢，就是要营造一个大的这种温馨的空间，让大家说说礼物呀，听听好听的歌曲啊，这种感觉哈。 嗯，也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在我们北京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怀柔的建构长城的修缮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整个建构长城5年内将全部完成修缮工作。 嗯， 此外呢，怀柔的水长城目前已经也具备了开放的条件，今年底就将实现对外开放。 对，建构长城呢是在京郊的怀柔区西北的八道河乡镇内，海拔是1141米，距怀柔的县城有30公里左右啊。建构长城呢是明代万里长城当中最著名的险段之一，是近年来长城画册当中上镜率最高的一段，所以呢向来都是长城摄影的热点。所以你如果喜欢长城又愿意去拍长城的话，建构长城绝对是你这个不二的选择哈。 嗯，今年5月还有一段这个抢险修缮工程即将开工了，在年底就可以全部完成开放了。今天咱玉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我收到的最难忘的一份礼物。艾米小月跟我们说，收到的最意外的礼物是我老公还没有转正的时候用全部的积蓄给我买了一辆车，重点是当时还没有结婚的念头呢。 嗯， 而且是全部的积蓄，就是因为不想看见我挤不上地铁，所以直接就给豪掷一辆车。这种霸道总裁的老公请来一打好吗？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变成你的老公吧。 哎，嗯，王曼也跟我们说，老公纪念日送了一束花，配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说因为我是党员，所以使命就是要比我先走，送了一束花给他。 啊，这个老公呢还是挺浪漫的啊。我而且那个求婚的理由呢，我觉得或者是这个浪漫的理由，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很可爱哈。 很可爱，很可爱。 嗯，也希望更多的答案，你收到的最难忘的一份礼物，我们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三寸日光。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一段日光落在手心三寸长。你说

可不一定，这是来自莫文蔚和王力宏的一首合唱。8:0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金球奖的颁奖最后的结果，三块广告牌是重点给大家推介了一下。 是， 那好消息来了，备受瞩目的三块广告牌宣布定档3月2号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旗下的影院公映。 在刚刚结束的金球奖上呢，三块广告牌是独揽了剧情类的最佳影片、最佳女主、最佳男配和最佳剧本4项大奖，成为了当晚的最大赢家。而这部影片也视为是奥斯卡奖项最佳电影等项目的有力竞争者，因为一般来说金球奖的最佳电影 也算风向标吧。 对，基本是个风向标了哈。 3月2号就将可以上映观看三块广告牌了。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我收到的最难忘的一份礼物。暮云跟我们说，听了一路终于到公司了才敢拿出手机来发微信。我记得收到最好的礼物是闺蜜送的20多双各种形式的袜子。 哇， 然后我2年都没买过袜子。 闺蜜看来非常知道你的喜好，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互相还提高一下对方的品味哈。另外呢，这个果果2007说，老公情人节送的是金玫瑰吊坠，非常好看也很特别，而自己喜欢呢，而且朋友们也非常夸这个东西真是漂亮，一直带着充满爱满满的爱意以及幸福感。 对，就是这个爱意带来的礼物不仅仅自己感受得到，身边的朋友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分享。 对， 还有吃肉的神仙跟我们说，最难忘的礼物必须是上大一的时候和现在的老婆第一次见面约会时候的街头暗号信物，这是从学生时代一路走过来的爱情啊。一本老婆签名版的微积分。老婆签名版的微积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的新书在图书馆被顺走了，所以老婆就把他的书作为第一次见面约会的信物送给了我。 是， 现在这本书还保存在家里的书箱里。 最关键的是老婆签了名，而且老婆签了名的微积分能够看得出来你老婆还是非常厉害的 学霸哈， 微积分都学得会哈。这英兰呢说，我收到最好的礼物是女儿送给我画的画，画的妈妈，旁边还写上了妈妈我爱你，都是充满了爱意的感觉。 嗯，还专门发了这一幅画给我们，在后花园当中，就女儿的画笔虽然很稚嫩，但是颜色很鲜艳，看到她真的很爱你，把妈妈画得那么的漂亮。 是，另外呢，虐心说这个结婚10周年的10朵玫瑰花是这几年收到最好的礼物了。其实大家我觉得收到的东西呢，基本上，不光是礼物本身，都还能够看到礼物旁边的一些东西，对吧？ 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你收到过的最难忘的礼物，我们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住进你的梦》，是电视剧《艳骨》当中的插曲，品冠和郭美美演唱，最近在各大排行榜上都很有热度哦。 望着你会有种莫名的感动，走过漫长旅途，终于发现绿洲，守着你好像是有暖风路过，一个眼神就能懂得我心中的天空海阔。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and me, we just don't get along. You made me feel like I did you wrong, going places where you don't belong.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got exactly what you asked for. Running out of pages in your passport, hanging with some girls I've never seen before.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And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These days, all I do is wonder if you're bending over backwards for someone else. Wonder if you're rolling up a backwards for someone else. Doing things I taught you, getting nasty for someone else. You don't need no one else, you don't need nobody else, no. Why you never alone? Why you always touching road? Used to always stay at home, be a good girl, you was in the zone. Yeah, you should just be yourself. Right now you're someone else.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And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这是来自 Drink 的一首 Holland Bling， 在结尾的时候大量的留白哈，也是只有他敢了。 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当时一上来的时候就基本就横扫了各大榜单，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在于这种节奏和他的这种把控性，简直就是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 hip hop 歌曲啊。 嗯，节奏比较特殊一点哈。其实这首歌是当时他特别给自己的女朋友创作的，女朋友还专门把这首歌就作为手机铃声。而在网络上呢，其实这首歌大家要去搜索的话，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版本。 嗯， 就是其实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电视节目当中的一段演绎被剪出来，然后配合这首歌做了一个恶搞版的 MV。 是， 在这个 MV 当中呢，就是特朗普是演绎了多重的角色哈，像是要剑指奥斯卡一样， 玩的还很嗨。原版的这个感觉呢就比较简单了，我觉得我们北京人呢如果看到这个感觉应该会比较熟悉，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水洗牛仔裤，上面穿了一个大橘色的一个大外套，然后在那儿摇了大概两分钟左右，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 所以特朗普这个版本还算比较特殊一些哈。当然虽然说他要剑指奥斯卡，不过这奥斯卡呢确实是没有他的份。第90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最近也是发布了宣传海报，非常有巧思的是邀请到了主持人吉米卡莫尔和小金人各种摆拍示范获奖者的正确姿势。获奖者应该有什么正确姿势呢？ 没什么正确姿势，但是 谢谢我的爸爸，谢谢我的爸爸，谢谢支持我的女朋友们。 感谢各种 TV 是不是啊？ 对。 然后第九十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呢，将于洛杉矶当地的3月4号，北京时间的3月5号早晨举行，将参与到最终角逐到正式提名名单，将在本月的23号就将揭晓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嗯，今天早上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一份礼物。薛云跟我们说，收到最好的一份礼物是结婚那天，老婆悄悄给我准备的蛋糕塔，结婚那天正好是我生日，好感动啊。 哇，双日都一起放在一起，而且蛋糕塔这个形式本身就好像很有一种浪漫的氛围。 结婚礼蛋糕，哎，也是结婚的一个 蛋糕的这种礼物哈。 对， 小静同学也说，最近收到最难忘的礼物是2016年7月11号那天，你看这日期记得多准啊！ 太准了， 因为张一山去上海迪士尼有一个直播活动，那天被幸运的抽选和他通电话连麦了，暖到爆的京腔味儿，觉得这是我最好的礼物了。 这礼物确实很难忘哈。 还有说句心里话，也跟我们说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就是闺女每次考试考第一名，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这应该是作为父母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了。 说谢谢，边泪上边，这杯咖啡喝完之前，你如果出现就用心张解，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激活。各自去冒险，这是给自己的承诺，旧的我并不想再沉默。 随心所欲的生活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真正的自由呢，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有这种自由吗？这种自由好像太难得了哈。 哎，在英国爱丁堡就有一个餐馆真的特别红火，就是预约单已经排到3个月以后了。虽然这么火的生意，但是他的这个主厨和老板他说，我每周只开业4天，我要休3天，而且员工的薪水是1分钱都不减的。 好任性啊哈。 为什么这么任性呢？是因为他说他小的时候因为家人为了工作牺牲了很多跟家人共处的时间，现在他自己有了孩子，希望可以多一些时间陪伴自己的宝宝长大。 太厉害了，要给他点赞。现年34岁的这个罗尔斯顿呢，曾经与多名名厨共事，也担任过多家星级餐厅的主厨。但是2014年呢，他在爱丁堡开了这个有36个座位的这家餐厅呢，是屡获殊荣。但他的儿子桑尼现在不到3岁，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所以呢，他把原来的营业时间从先前的1周5天改成4天，周日也不营业。而至于10名员工的待遇，他要表示不会减，我觉得主要是人家还是有这个特别厉害的技能。 1周5天已经很棒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好多的餐馆，知道北京餐馆是365天无休的， 不轮休的，对不对哈？ 其实歌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妈妈在结婚生子之后，就选择暂时的隐退，专心的去陪伴宝宝成长；而在复出之后呢，也将自己对于宝宝的爱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接下来这首《彩虹金刚》就是燕姿送给自己宝宝的生日礼物。 一个个好过瘾啊！

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8:37，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接下来呢，要跟所有喜欢宫崎骏的朋友们说一件特别棒的事情了。宫崎骏自己宣布，根据吉野原三郎在1937年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漫画，他将创作一部新的动画片。这个消息发布了之后，仅仅几个月，漫画的发行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可见宫崎骏的号召力到底有多强。 对，吉野原三郎的这部原作当中呢，是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讲述了一位初二的学生在跟舅舅的交流当中对友情、贫富差距、歧视、人与社会等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宫崎骏呢，我觉得每次的动画片当中都会有一些深深的隐喻，包括对一些社会事件当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在其中啊。 嗯， 所以才被称为大师嘛，对不对啊？如果只是那种给小孩或者小朋友看的东西，可能就不足以成为大师宫崎骏的这样一种名号了。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呢？你有收到怎么样让自己难忘的礼物呢？这也是今天早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星空跟我们说，收到最好的礼物是2016年5月19号，日子也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你看，这个一个礼物真的会带出一段回忆给你。 是， 他说这是老公送我的金毛犬，从几个月一直到现在，现在他的头像就是这只可爱的狗狗吧，已经长很大了。 对，而且还挺漂亮的哈，毛色一看就是养得非常好。兔兔的芝麻说，最美好的礼物是结婚的时候，夫人把自己的婚纱剪下来一角送给我，说我的婚纱一生只穿一次，我的爱一生只给一个人。哇， 感动到，感动到，暖到。这样的礼物，这样的人生，你也想怎样去活出自己的人生呢？又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人生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徐佳莹一起去歌中寻找答案。同样，我们也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各位的互动答案。 眼前展翅就喜把笑容不合双脚的鞋子穿久了会痛的，我不再勉强你了，想念的老毛病不许犯了，明明说好不再挽留，竟然舍不得，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各自过着理想的人生，心里面其实比谁都清楚，那没有人比你更适合。 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Fire and ice. This love is like fire and ice. This love is like rain and blue skies. This love is like sun on the rise. This love got me rolling the dice. Don't let me lose. Still falling 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Beautiful mindYour heart got a story with mine. Your heart got me hurting at times. Your heart gave me new kind of highs. Your heart got me feeling so fine. So what to do? Still falling 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It took us a while. With every breath a new day. We're loving the line. We found our share of mistakes. But all your flaws and scars are mine. Still falling 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And just like that.Falling for you. Brighter than gold. This love shining brighter than gold. This love is like letters and bold. This love is like out of control. This love's never growing old. You make it new. So falling for you. So falling for you. It took us a while. Cause we were young and unsureWhat if we both would need more? But all your flaws and scars are mine. So falling for you. So falling for you. So falling for you. And just like that. 来自 Ellie Goulding, Still Falling For You, 我依然为你痴狂。看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姚二跟我们说，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是高三的时候我在外地学画画，我老公把自己风尘仆仆的送过来了。 刚才都是送东西，现在直接把人都送过来了哈。 好感动啊。 是。 你知道之前的时候有个朋友跟我开玩笑，他说冬天一定要谈恋爱，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会暖和一点。 对。 真的是这样。 因为冬天这么冷，而且你想想，如果下雪的话都没有人陪你打雪仗，这是多么伤心的一件事情啊。 对，那这么说的话夏天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很容易出汗。 都没有人陪你喝酒吃串。是多么不适合的一件事情啊。 晚上可以啊，去撸下串是不错的啊。杨飞 Amy 说今天放的梁静茹的歌是什么名字啊？ 三寸日光，刚刚有送给你。 对对， 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就是早音乐秀放的这些歌曲，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或者说我们报歌名的话没有听清楚，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发送歌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今天所有我们播放的歌曲列表了。 还有昨天我们的 早安家族照也上线了，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早安家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了。 嗯，是的，同样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收到过最难忘的一件礼物。刚刚提到啊，冬天很冷下雪，如果有一个人陪你打雪仗就挺好的，但是呢，我们北京已经79天没有有效降水了， 是， 而且气象部门也分析说未来的半个月内仍然没有全市性的降雪， 还是不下雨，连续无降水的时间可能要超过100天了。北京的市呢是常年出雪日是11月29号，不过呢每年出雪的日期相差很大，21世纪以来出雪仅在2004年是准时到来，来的最早的是2009年11月1号就来了，但是来的最晚的是2010年2月10号才来，所以如果这么算的话， 现在是1月10号，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去等一下。 嗯，与出雪日同样扑朔迷离的这个日子，还有北京。的中雪日，根据统计呢，常年差不多就是1981年开始到2010年，中雪日差不多是在3月12号。 是， 不过有的时候4月份也是会下雪的。最近66年当中，北京4月共有11个降雪日，平均每6年出现一次。可能今年雪来得晚，希望它走得也晚吧，这样就可以伴随冬天很长一段时间。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都是在冬天快乐。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的扯着，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 Lotus Blue 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说，哎呀，这首歌简直就是早安沙呀，瞬间切换到了自己的高中时代，还拿着 MP3 互相拷歌听的那个时代。 嗯， 顺便说一句，我的同桌是玉米。这么巧，我同桌也是玉米。 啊，真的吗？这么多玉米吗？ 哎，是真的。 对， 因为其实选这首歌是因为它的第一句雪让我有点快乐 啊。这首歌曲当时实际是高晓松帮这个李宇春填的词， 当然打造的， 对，打造的，而且当时呢正是他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哈，这个走到哪儿 刚拿了冠军， 没错，有一大波的玉米每天在他旁边。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这首歌曲也算是打开了他的音乐里程啊。我们俩刚才还在感慨，这么多年他其实音乐风格已经有些变化， 对， 但是留下的一些回忆还是不会改变的哈。 就你把这个冬天快乐跟最新发布的一趟混着听，你会发现说哇，春春真的成长了很多。 是， 也借由这首歌呢，希望今年北京的初雪不要让我们等得太久。 对啊，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冷在三九，昨天是三九的第一天，一年当中最为寒冷的日子即将到来了。本周的气温呢将创下入冬以来的气温新低，最高气温将降到零度以下。今天的风力呢有所减弱，但是低温会持续，白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 嗯，时间来到了8:54，今天的早音乐秀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最后一首歌，你看不到的天空。 哭了很久，自从那天你放开了手，应该是两个人来的港口，我一个人在虚拟温柔，用你的目光看海，割了冰痛了我的指头，幸福又快乐的地球从我的身边经过，对你还能怎么说，能怎么做，做什么也都不够，插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我的表情并不多，心也不痛，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灿烂的烟火，这城市孤单做，做什么也都不够，插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我的表情并不多，心也不痛，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 OK,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过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百油绿，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